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下午8:05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哎、Hello， 大家好，我是粉雪。 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进入房间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啊。 对，也支持和欢迎大家给我们刷波小礼物之类的。 对，这每天这个一下子就来刷波礼物，刷波礼物啊！ 提醒一下大家。 对，这个我们并不拒绝各位的礼物嘛啊！今天呢又是啊。 来者不拒， 哎，没错啊，这个今天呢又是一个星期天啊，明天呢、哎、马上又到了周一的日子，大家又该开始努力工作上班了啊。这个周末的最后一天啊，这个 这排行榜您知道吗？就是在这一周之内，人们最绝望的一天就是周末的晚上。 哎，对啊，这个所以呢，今天啊，我们俩呢在挑战新歌声里边也来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周末晚上。周日最后这个 绝望里的 一股泥石流送给大家，绝对不是清流，我告诉你，要不怎么叫做秘制榜单呢啊、哎、这个之后还会有变态辣子榜单、希望大家见招拆招啊，见风使舵都是可以的。对，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今天周日晚上的这些秘制的音乐榜单啊。这个如果各位呢觉得这些歌曲还不错啊，还挺好听，或者是你们有更多想要来推荐给我们的好听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再重新说一遍，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哎，点击进入之后呢，还有更多的福利可以供各位选择，而且呢还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微信群聊当中啊，里边都是这个打着 小哥哥小姐姐。 对，然后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进入这个群之后呢，大家其实都是打着老年人幌子的年轻人，特别好玩。 老年人幌，哎，现在不都流行装嫩吗？ 但是啊，这个群里的人基本上都是打着老年人幌子的年轻人，一个个就是你要见着真人之后，一个赛一个的嫩啊。所以各位这个预知后事如何啊，进群你就知道了，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你就会知道这些实实在在的小鲜肉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称为老年人了啊。行了，这个废话也不多说了啊，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秘制榜单。那么今天榜单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一首 rap 啊，来自于 AY 杨老三的骗自己，一起来听。 每天都没有这存在。不知道要是些什么，曾经的想留下话去，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我在走在凌晨的半夜里，幽静的月光照着我的身影，这三个找不到家的 baby。手机里再没有的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 刚刚一首非常好听的 rap 啊，来自于 AY 杨老三的再也没有。哎，这个之前我一个口误，突然一下骗了一下自己， 可真的骗自己。 哎，是真的骗自己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AY 杨老三的一首叫做再也没有。其实说到这个杨老三呢，大家可能光从这个歌手的名字啊来想，他应该是个纯爷们儿。 对，我一开始还真以为是爷们儿，因为他的歌曲当中有女生 有 男生，有 男生， 我以为杨老三是说的这个男生的名字叫杨老三，然后没想到后来查了他的资料才知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生，而且还长得很漂亮。 哎，长得还挺漂亮的，而且 很有女人味。 我今天才知道他是96年生人的，就是一位特别年轻而且有才气的一个女 rapper。 对，你听她的声音， 完全 的形容词 给我的形容词是一种在 rap 泥石流里边的一股清流 词儿 啊， 词儿就一个词儿， 就是一个词来形容 一 下他的声音吗？ 对对对，形容你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 清新， 清新。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我们两个好像有点背道而驰， 不大一样是吧？ 我想的是性感。 想的是性感， 对，我觉得声音很有磁性，很性感。我觉得说一个女生，说一个女人，就最好的夸奖应该就是性感，有女人味儿。在听到她的声音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哇。 对，可能你站的角度是她的人声表达上面， 对， 我站的角度是在整个就是 rap 当 整个 rap 当中她的表现形式是属于那种比较清新的， 哎、 就让人 没错 耳朵里边哎，突然之间哎，为什么这说唱跟之前的一些说唱那种比较重。这个口味比较重的那种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杨老三 AY 啊，这个 再也 没 有。 他呢为什么就是能成为这个 rap 界里边的一股清流啊？其实跟他之前的一些经历也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他作为一名广州的 rapper 嘛，从小就接触这种各种各样的来自于欧美也好啊，这个国外国内也好，各种各样音乐形式的熏陶，然后呢自小呢也是在新加坡长大啊，不同的成长环境也是让他对西方音乐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你就听他的歌，你会发现，刚刚你说的性感肯定会有， 没错， 就是作为一个听众来讲，肯定会从这样的女生， 这个就这个女歌手的女声音里边会听到一丝丝那种游走于整个歌曲之间的那种小性感， 对， 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不羁。 哎，没错，想了很久这个词儿， 没文化真可怕， 给人一种张力，但是又透露着女人味儿，就让人觉得刚刚好。 嗯，对，就是她的那种不羁，不是那种说我完全就是把自己的那种女生性格放开了， 对 啊，就是像大家现在所不喜欢的那种女生的类型，她是这种有一句词叫做张弛有度。他把这个自己的声音通过这种小性感的表达在整个的歌曲里边游走啊，然后又通过这自己的这种性格把自己想表达的那种自由啊或者是那种不羁的情绪表达的刚刚到我们接受的特别舒服的那个度上。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出专辑的速度非常的快， 火，这真的是 对， 一点不说瞎话啊。这个之前也看过好多好多歌手出专辑的速度，最快的至少也就是一个月一张专辑，一个月一张专辑， 哎， 但是杨老三的专辑速度呀，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不，他的单曲速度也是特别的快的啊。就是自打这个2017年1月发布了第一首歌，那首歌叫做《骗自己》，就我刚刚骗自己的那首歌。自打那首歌之后啊，在上线之后呢，就已经突破了千万的播放量。然后这个他的粉丝呢，也从最开始的几百人，一下子就涨到了9万、10万，现在应该。突破了百万人的大关了。 但 而且 我们刚才就说到这个歌啊，我就觉得超级虐，应该是我2017年到年尾那段时间就觉得是最虐的一个歌了。 再也没有这首歌了， 对，再也没有说我爱你。然后当时我还在想，就当时在那一段流行这首歌的时候啊，还流行着一首歌叫全部都是你。就全部都是你是个特别高甜的一首歌、 哎、对， 讲恋爱的那种。 哎，真的啊，好像那个时候是这两首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上线的， 几乎是在同时。这首歌让全世界的人恋爱了，然后再也没有让所有人失恋了。 哇，这真的是一个比较虐心的故事啊。不过怎么说呢，咱们还回到这个歌曲本身啊。刚刚说到这个杨老三他出专辑的速度，就是我所谓的那个一个月能出一张高质量专辑的歌手。你会听他的歌曲，从第一张这个单曲啊，骗自己，然后到这个再也没有，然后到情人节，上个礼拜五，这些他写的这种单曲的速度之快，质量之高，真的就是让人对这样的 rapper 有一种称赞的感觉，就特别厉害，能在这种rap 界里边把这个词写的还特别的好，然后曲风还特别的正，然后在整个 rap 圈里边的他的这个整个的曲风，他的台风还特别的小清新。 没错，而且啊，我们且不说别的，先看他的年龄，九六年，同为九六年，这个 啊， 心情 差距，你是96年， 哦，97年啊， 1896年的。 没有啊，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年纪的女生能够有这样的感受也好，能写出这样的歌，也让人觉得非常的佩服。 对，或者说是在她的音乐里边，你会可以看到这种当代女性的这种比较洒脱的性格。 对于生活，对于爱情， 对，就是能拿得起放得下的这种感觉。 没错， 对啊， 这也是她生活的一个态度。 对，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AY 杨老三的这个再也没有。而且我看到这个在网易云的 APP 上的评论里边啊，也有好多比较精彩的评论，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 就是你刚刚不是说这首是一个在那种甜蜜的恋爱过后，这种一下子大家都失恋的感觉嘛。哎，确实大家是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在这首歌下面一共有个十百千万十万22,924,921条评论，基本上大家跟你的感受都是差不多的，直击心灵深处的那种感情的片段啊。这跟大家分享几条，说这个感情里面最难熬的是放不下，大概的也就是你我两个人皆是良人，我未曾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你也未曾 跨越鸿沟做对不起我的事儿，只是缘分这个东西啊，却成全不了你我。所以大抵上呢，也是这般情况的两个人才会在年华未长、新婚未到的节骨眼里，满满的回忆与经历冲刷在夜晚的思绪里，历历重现在，白天的干活的脑海里。写的还是挺文艺的一段话， 说的我觉得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就是 恋爱当中的心酸。 就是我没做错事儿，你也没做错事儿，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待着很舒服，很有那种恋人般的感觉。但是一句话总结就是缘分未到， 对， 两个人有缘无分，就在整个的恋情里边分开了，背道而驰，或者说分道扬镳了。 哇，这我觉得这种是最虐心的。我们分开的原因好像也没有说清楚，但是总有那些小摩擦或者是小伤痕让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在一起。哇，说的要哭了。 别这个好多人基本上都是跟你有大体共鸣上的感觉啊。这个基本上我翻了翻下面的评论，基本上都是以扎心为主题的，或者说在感情里边说，这你看这条，这段感情我认输，我放你走，真的虽然我还是忘不掉你，还是会心痛，还是会想起你，但是我明白一厢情愿有始无终，以后你一定要过得好，不然怎么对得起我的不打扰。这段感情呢让我投降，以后关于你的我都退让。 哇，都是押韵，这个人口才绝对超级棒。 就是我昨天 人家学习好的，人家难过都能写， 难过都能给你写一首诗出来啊。就像我昨天说的那句话，我说在各大音乐 APP 里边，你翻评论，你就会翻到每一个人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和他们所想表达的思绪，而且你会在这些评论当中，至少会看到那么一点点存在于你身上的影子，会产生一些共鸣。 对，这也是音乐的魅力，也是大家所有人听音乐产生共鸣的时候那种独到的魅力，就让人觉得哇，原来你也这样。 又 在这里。 没错啊。所以在这个周日的晚上，如果我们今天推荐的歌曲呢，也让各位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收看节目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呢，也产生了这样共鸣的话，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那些故事，聊一聊那些你再也没有去打扰的那个人，或者是你再也没有去跟他做过的那些事儿。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AY 杨老三的《再也没有》。那么，我发现我今天找的歌都是有那么一点点小伤感的。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首歌曲啊，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民谣歌曲，来自于君子的《立秋》，一起来听。 哎，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君子的《立秋》啊。虽然现在呢，季节呢已经马上要进入到了深冬的季节了，但是这样一首《立秋》歌曲，它虽然描绘的是秋天，但是我觉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完完全全就是那种春天，春风拂面那种感觉。 哎， 我不知道各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啊？ 你知道我听完这首歌之后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吗？ 嗯， 我是每到立秋我都会想到这首歌，都会想到君子，然后都会想起那些年的民谣的唱法，是怎样的清新，怎样的校园，又是怎样的青春的。 嗯，对，这倒真的是啊。反正我不知道各位现在就是刚刚听过这首歌曲的，或者是说之前就有听过这首立秋的歌啊，这个听过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君子真的是一个唱民谣的一个好手，而且他真的是把那种校园民谣真正骨子里边想表达的那种东西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消息啊，这个说高晓松又签了一位女艺人，她的声线或者是说她给高晓松的感觉就跟当年的君子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她的名字我有点记不大清了，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歌手，三个字的。然后我今天还特地听了一下那种感觉，虽然有当年君子的那种一点点的小情感在里面，但是完全没有他当时所想表达的那种存在于立秋之中歌的那种感觉。 这也算是一种遗憾。哎，你有没有想过这张专辑是收录在春分、立秋、冬至却偏偏没有夏天呢？ 对，这个我今天还真的就是扫了一眼，我还没具体太深入了解，你是知道吗？ 我不知道， 别给自己挖坑啊！一看见这坑 我并不知道。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 我本来 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哎，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这个原谅我们俩刚刚又聊超时了。哎，每次我发现到这个点的时候，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事情啊。 直接就插过去。 对，没错啊，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8点到9点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 对，各位呢，不仅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频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没错，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留言、点歌和刷播小礼物之类的。 对，没错啊。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内容呢，毕竟到了周末嘛，希望通过这些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周日美好的夜晚。你可以说成美好的夜晚，也可以说成美好的夜晚啊。这个反正这个明天，因为明天要上班了嘛，对于一些人来说，对，可能会是那种美好的夜晚。但是对于一些这个不上班的人，或者是说自己心里边有那么一些 即将要回家的。我是个美好的夜晚，对于明天要上班的大佐，哎，是个没有好的夜晚。 给你一个表情，自己去体会。哎，继续来说，今天我们推荐的这首歌啊，《立秋》，也是今天榜单的第二首歌曲，是由高晓松填词谱曲，专门为君子所创作的一首歌曲。虽然说君子已经离开我们这么多年了，但是还是他的歌曲是最有那种校园民谣的感觉，也最能唱到人心坎儿里面。然后刚刚我们不是在聊到这个为什么他的专辑只有春分、立秋和冬至，没有夏至这一天？ 因为 这个高晓松当年说啊，这个我也就是不能亲自去考证他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但是这个百度上面写的是这样的，他说他把夏天留给了小普，于是就有了生如夏花。 哇哦，是个浪漫的故事。 嗯，所以生如夏花这首歌也是挺好听的一首歌，虽然没有收录到君子的整张专辑春分立秋夏至当中，春分立秋冬至当中， 对， 这个情感的话题嘛，毕竟已经过去这么长，而且还是过去这么长时间的情感的话题，我们也就不在这个节目当中过多的聊了啊，这个只去聊声音，只去聊歌曲本身。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君子这个人，但是我相信他的作品是被很多人所熟知的。他的声音，他的声线，那种与那叫什么得天独厚的那种干净和青春，我觉得是很难模仿的。 对，没错，就像我刚刚所说的，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它虽然歌曲名字叫做立秋，但是我却在秋天听，感受到了那种春风拂面的那种体会，这就很奇妙也很奇怪，你知道吧？ 没错。 也有很多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些乐评机构来评价君子的声音和他的这首歌曲，就是说他的这个声音啊本身就是很干净的，那些歌呢仍有着这个校园民谣的影子，而且说他这个声线独特，潜质呢也是非常的优厚，而且外加他这种姣好的容貌呀，以及他这个1.7米高挑的身材都被很多当时的圈内人所看好，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的绝妙，是一般人模仿不来的。而且他的演唱特别符合当时90年代那种校园歌手的忧郁感和那种青春感。 就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我相信依然是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所有代表性的一些符号和声音。 对，没错。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不是有一习惯说要去翻翻那个下面的评论嘛。他下面有一条评论我记得特别清楚，说的是君子的一个粉丝，然后说每年在立秋的时候，他都会去君子的墓前去看一看，然后去陪他听上那样一首歌，默默的想一想当年的君子，去想一想自己现在的生活。 就很温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情怀。这可能是他生活当中的一种寄托。 对，没错，可能也是对当时那段90年代的那种校园歌曲的风靡，以及对自己90年代的那段生活经历的一种怀念吧，就是一种情怀所在吧。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啊，来自于君子的《立秋》。那么接下来的第三首歌曲，同样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它被很多人翻唱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播放的呢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啊，来自于谭维维的《30岁的女人》，一起来听。 我这个人啊，折腾了这么久，却也死心不了。不让我告诉我自己多少次，放弃吧。我这一辈子就是遇不到一个爱我，我也爱的男人。 其实结婚嘛，就是找一个像你爸那样，现在可以跟你一起过过日子，将来可以跟你一起伴伴老的人，就这么简单。 光芒和激情还没被岁月打磨。 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乐。我喜欢三十岁女人独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不觉间已三十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还再三选择。 我现在把你当成那个三十多岁至今都没有对象的老姑娘。怎么样，单身的男人都可以嫁，马路边随便拉一个男人都合适我的，怎么我就嫁不出去？歧视已经够深了，你不去直面这个世界，还跟他们一起来歧视我啊！三十岁的女人，像花儿一样的女人，三十岁的女人会更懂得疼人。三十岁的女人，多么的灿烂。 想结婚，现在想要从一从事，我现在 我相信那个对的人，他有一天一定会接收到我的讯号，然后搭着飞船出现在我面前的。 我听完这个歌好恐慌啊。 嗯，为什么？ 作为一个20岁的女人，现在很害怕自己10年之后是真的会变成歌里那样无奈和心酸的样子吗？真的、特别的害怕。 你从歌曲里面听到的是无奈和心酸吗？ 也有豁达了，但是我自己更深处的感受到的是无奈 和心酸。 再配上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支 MV， 就让我感觉很恐惧。这是重点，是恐惧。因为我朋友在前一段时间刚刚跟我说，他说想跳过20岁的时光，然后赶快到30岁。 然后 我决定今天晚上回家就把这首歌推给他。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呀？ 他就觉得现在你想得到的得不到，然后你不想得到的又你没有办法得到的，你又没办法去释然。他就觉得这个年纪特别的尴尬，他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现状。可能是说自己的能力问题，或者说家庭的束缚之类的。 基本上明白你的意思了啊。 今天为什么又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呢？这也是源于我最近在网上。 作为20岁，等一下，我想要采访你一下。作为20岁的大走同学，是一个男同学，为什么会想到推荐大家听这首《30岁的女人》这首歌呢？ 因为他最开始《30岁的女人》，他是作为赵雷的一首原创歌曲，收录在他的应该是叫那个吉姆餐厅。收录在他的吉姆餐厅当中。当时我听到赵雷所唱的这首歌曲，完完全全没有想到任何其他，就除了他歌词之外表达的任何其他的东西。 然后第一次听是听的赵雷版本的？ 听的是赵雷版的。就是那个时候赵雷还没有特别的火，然后呢就听过他的这首歌，还有他其他的一些歌，就能听出他所想表达的那种特别单纯的想法和他自己的那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然后呢，我为什么今天又把这首歌拿出来推荐给大家啊？这个因为在之前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之前赵雷在参加歌手的时候，这应该也是很长时间之前的事了，然后我这最近才看到这篇文章的。说他在参加歌手的时候返场演出唱了这首《30岁的女人》，然后就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把这首歌曲的歌词解读成了那个对女生的一种歧视，或者是说对30岁女人的那种自己独到偏见的那种小看法。 这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你去发现，如果你仔细认真听他的歌词的话，他里面会有那么几句话写到，比如说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了一切，30岁的女人会比20岁的女人更单纯，等等等等这些话。 我大概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很不服气。我觉得30岁的女人肯定比我们现在更看了10年的东西，一定不会比现在单纯啊。 应该是更豁达，或者是说更看得开一些。 对，到后来我也是明白了这个意思。 对，然后所以就当时就有很多网友嘛，这毕竟人红是非多嘛。这个赵雷在他火了之后呢，就有很多网友就来黑他，一些黑粉啊，就通过他这个歌词，就是说。说他这个对女性不关注、不尊重，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就通过这篇文章，我就突然想把《30岁的女人》这首歌曲再重新的去推荐给大家，去让大家感受一下赵雷原本的那种他特别单纯的那种小美好。因为之前咱们台有一个板块叫做“为你读歌”，然后之前那个姐姐就让我读了这首歌曲的歌词，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确实有你朋友的那种想法，就是想直接跳过20到30岁中间的这10年，直奔30岁。 哎，你知道我之前刚好有这么一段经历，就是跟妈妈聊起来也是说，我觉得我现在什么都做不好，就是想重新回到高中。我是想回到高中啦，我就问我妈妈，就是你更想让自己回到哪段时光？就我妈妈就说，30多岁的时候就刚好。我当时正好就问他，我说为什么30多岁？就如果我是他，就像我现在20多岁，我都想让自己回到10多岁的年纪。我妈妈说，在20岁的时候自己有很多迷茫，然后在30岁反而把很多事情看开了。如果他能够重新回到30岁，相信40岁的他会更加的开朗。 对，其实这我们也可以从两种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嘛。你看他的最后一句歌词写的是30岁的女人要比20岁的女人更单纯。很多人看到这句话之后，你会想，为什么不是说这个越小越单纯吗？你怎么能这个年龄越长越单纯呢？其实我觉得啊是这样的。你看刚刚我们的 MMV 里面是《胜者为王》，就是他的一个推广曲。整个电影所讲的呢，就是人到这个舒淇演的那个角色，已经到了30岁的年龄了，然后他妈妈催着他结婚， 着急结婚。 对，他说我就没有找到，我随便在大街上都能随便找一个男的都可以结婚，那我为什么就找不到？可能到30岁的那个年龄，我们现在没到30岁啊，只是一种猜测。可能到了30岁之后，我们会看透一些事儿，看清一些事儿，也放下一些事儿，所以才会有那种30岁的女人要比20岁更单纯的这一句话所出现。 对于可能在20岁的这些迷茫的年纪段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心和功利性。然而在30岁，我觉得我们在电影当中 MV 那个也可以看到，他对于爱情是非常纯粹的，是对爱情的向往，只要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就够了。 对，没错。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想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曲的原因之一啊。对于那种网络上的那种传言也好，谣言也好，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办法也好，毕竟这是一个百花争鸣的时代嘛，这个各抒己见都是好的，但是呢也是想要通过这首歌曲来告诉大家，确实赵雷单纯的自己想法，只是想把他自己看到的，因为他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他在酒吧驻唱的时候，突然有那么一瞬间，看到自己台下的女粉丝们，他们在笑，有的在哭，有的在这个笑，有的在闹，然后呢，他就很有感触，就把整个的这些自己的女粉丝的一些故事写到了整首歌曲里面。肯定自己的女粉丝有30岁的，有20岁的，还有更这个年龄跨度层次会各种各样的， 还有像我这样十几岁的， 对，都有。然后大家。大家的看法和人生阅历、自己经历的、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肯定都不同，所以他就是想把这种单纯的他看到的东西写到这首歌曲里面。 没错， 哎，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啊，这个来自于赵雷的啊，这个刚刚听到的版本呢是来自于谭维维的一首《30岁的女人》。哎，那么接下来今天的第四首歌曲也是最近这个比较火的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啊，来自于《无问西东》的主题曲，由毛不易演唱的《无问》，一起来听。 如果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是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 哎，今天榜单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无问》啊，同时这首歌呢也是最近的一部新上映的电影叫做《无问西东》的创作的宣传曲。嗯、这首这个电影应该是在1月18号。 嗯，差不多那个， 好像是在1月18号那天上映的。评价呢，对电影的评价肯定是有好有坏，有的人说喜欢，有的人就说不喜欢。 没错、 啊。但是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电影所想表达的那些内容。 歌曲还是受到一致好评的。 嗯，对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毛不易的啊。这首歌呢，我们也不做过多的评价，就一句话送给各位吧，叫做“心之所向，无问西东”。 哎，这句话也在电影上映的那一段时间，也是在朋友圈刷屏，就很多人都配着，不管你发什么照片也好，还发什么歌也好，一定会配这么一句话，很迎合时宜。 对，其实这句话的它的隐身含义也是挺多的嘛。现在毕竟在这个社会这个时间段里，很多人这个肯定就会忘了自己的那个最初的想法，心之所向。啊，最开始你最想追求的那个东西，你也就别去管这条路上到底会有多少荆棘，会有多少困难去阻挡着你一直往前走，你就肯定会走到这条路的尽头。 哎，没错。然而在听到这首歌，或者说也可能是毛不易他的个人魅力，我总觉得他的每一首歌都是唱给我听的。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在听他的歌的时候都能够享受那种安静，好像是一个人就在你面前对着你唱情歌，来表达出你的珍贵和你的美好的那种状态。无论是他表达的他的忧愁也好，还是伤心也好，或者是祝愿也好，都让人感觉在一个小角落里只有我和他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毛不易他能在明日之子里边突然之间一下子就被大家所认识。你看有很多 代入感， 对，有很多这种像他一样的创作型的歌手出现啊。这在现在这个各种各样平台媒体这么发达的时代，是吧，这个你写过歌唱过歌，作为一个创作人或者是唱作人所讲的这样的人大有所在。然后呢，就只有毛不易他能唱到我们的心坎里。首先我就用两点，第一点是他有这种深刻的体会，他从最开始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慢慢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 对于生活的 这种见识，而且和他的这个阅历是有关的。另外一种感觉呢，就是他用这种比较平实比较普通的方法，能一下子唱给更多的普通人去听。 对， 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一共有四首歌曲啊。最后比较主推的歌曲呢，就是这首来自于毛不易的无问啊。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有人问我说，这个982是哪个广播电台？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啊，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的周末的秘制榜单呢，就给大家推荐到这里，希望各位能在周日的晚上啊睡一个好觉，为这个明天啊周一的努力工作做一个扎实的基础。 说着有点心酸， 有点心酸。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明天再见，拜拜。 Girl, I say, if only life would lean our way, well, you and me, we'd run away to be wherever our adventure waits. And time would be a distant memory. ever loved it.